借口，因为你的眼，哦，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时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里落落野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。